掀开十善业道经第十五面经文第二行看起，经文第二行看起，定庄严故，能生念慧，惭愧清安。那么这是说明将十善业道落实在六度这个第五禅定波罗蜜他所得到的殊胜功德利益十善每一条从不杀生不偷盗一直到不贪不嗔不痴与禅定相应那么从上来我们读过的经文一定能够体会到像华严经上所说的一切一切一切即一随念一法八万四千法门一条都不漏你看每一法里头都圆满具足一切法这个是菩萨心呐！回过头来再看看我们凡夫，法法了，好像全部都脱节了，没有办法了，像佛菩萨一样，任何一法与一切法了都密切。紧紧地融合在一起这是性德了自性本具本来如此六度里面的禅定就是我们现在所说的胸有主宰决定不为外境所动这个人修行功夫才会得力才会有成就古时候社会风气淳朴人心善良换一句话说呢外界这个诱惑的机会比较少现在在这个末法时期人心不善有意无意总想去影响别人往往我们自己不谨慎呢信心就动摇了所以这时我们怎样努力修行都不能够成就那要怎样修行能够快速保证成就呢我想这是我们每一个同学都希求的一桩事这一桩事情并不是妄想 佛是门中有求必应的，确实能求得到的。诸佛如来大慈大悲，赐给我们净宗法门，满足我们这个需求啊！希望在一生当中快速的圆满无上菩提，能不能得到，关键的因素就是三资粮：信、愿、行。信、愿、行里面尤其重要的信心。我们今天有没有建立信心？对阿弥陀佛相信了，对净宗经论相信了，能不能成就呢？未必。为什么？你的心不定，你的心呢，还会被社会一切人事物影响，你就不能成就啊。这是我们菩提道上最严重的一个障碍，魔障啊，让你丧失信心。信心丧失了，愿力就脆弱了，所以常常改修其他法门。常常要去跑其他的道场，这叫乱修杂境啊！他怎么会成就呢？我们看看世出世间有成就的人，你只要仔细去观察，他为什么能成就？信心，他的信心越坚定，信心越不动摇，越不受外界的影响，这个人成就越大。决定与信心成正比例。我们要学佛，佛是世出世间第一等大事。你没有超过一切人的信心，你怎么会成就？这个事情难呐，太难太难了。非常不容易建立。于是障碍了我们念佛，障碍我们往生，障碍我们修福，连世间小小的福报都被他障碍住了。我们举个很简单的例子来说，救济一切苦难众生，这是福报啊，好事啊。这个救济的财物会不会被中间人 这一般讲的被他们拿去了，真正灾民得不到了，有没有这个情形？有。于是看到这个情形呢，我们这个救灾的事情不做了。学佛的人心里想，我拿这个财物去救灾，被这些中间人剥削了，那岂不是我提供机会叫他们去造作恶业吗？于是越想越不敢发心，连这个佛修福的机会也断掉了。这种人呢，自以为聪明，自以为做的是正确的，而佛在经典上怎么教我们的，跟他的想法不一样啊！楞严经上讲，法义圆成，圆满功德。不要说是你拿财物去救济别人，你动了这个念头，你的功德就圆满了。你是真心，你是诚意。过人有过人的因果，过人有过人的福德因缘，绝不可以因噎废食啊！这是大错特错啊！世间法，尤其生活在这个时代，圣贤人的教诲完全没有了，众生作恶非常普遍，不能因为众生作恶我们就不行善了，我们就不帮助人了，那么我们将来的前途很可怖啊！不是往上升，是往下坠落啊！我修我的福，他造他的业，过人有过人果报。譬如早年我们在台北放生，曾经有一次，我们邀请道安法师一道，他老人家很欢喜，带领着我们一块去。我们在上游放生呢，下游那边人在打鱼。有同学看到了，向老和尚报告，怎么办？老和尚照放。我们放生是修我们的福，他打鱼是他造的业。我并不是这里放的，故意给他打的，不是。我们放生的时候预先也没有晓得他在那里打鱼，过人造过人的业，过人受过人的报，这就对了。不能看到，哎呀，这个河里头，这个湖里头有人打鱼，在这里不能放生。把我们一点善念、善行全部都送掉了。这是我们做事没有定力了，会受外头环境影响。有定力的人，你看看前面佛讲的那一句话，那是总纲领。菩萨昼夜常念善法，思维善法，观察善法，这是总说总纲领啊！你相不相信？ 那如果抓住总纲领了，世间有没有恶呢？没有。诸佛菩萨只看到善的一面，没有把众生恶放在自己心上，纯善无恶。我们没有办法修啊，我们念念还有，哎，这个人造业，那个人不如法啊，不容毫分不善夹杂，我们夹杂太多太多的不善了啊。自己的不善不知道，这叫无明啊，这无明烦恼啊。把外面所有的不善呢，通通收集起来，放在自己心里。啊，于是我们的善念少啊，不善念多。不善念是大幅度超过了善念。我们怎么能成就呢？啊，怎么能够生念慧？这个念慧就是无根无力了，信尽念定慧呀。啊，惭愧是两个善心所。禅是我们中国人常讲的良心，啊，王阳明讲的良知，啊，愧是对外面大众，惭是对得起自己良心，愧是对得起社会大众。啊，这是善心所。啊，清安呢，是自在。身心放下了烦恼的重担。你在日常生活当中，无论是对人对事对物，啊，自在快乐，充满智慧，啊，这是过佛菩萨的生活，啊，决定不为外面环境所动摇。佛法的成就啊，要有坚定的信心，毫不动摇。啊，对一切人都有信心。啊，你造恶业，我对你还是有信心。啊，我付托你，啊，这些财物让你去整济。这些穷苦的人，你全部把它吞没了，我对你还有信心。啊，这怎么说呢？因果不会错的呀。你现前把这些财物吞没了，将来你还是要还众生的，一饮一啄都逃不掉的。欠命的还命，欠钱的还钱，因果通三世啊！你要明白这个道理，你的信心就圆满，就具足了。啊，你骗我的，我也给你。为什么呢？来生会还，这一生不还，来生会还。 来生不还，后生遇到了还是要还，绝对不吃亏。所以懂得这个大道理呀，对于一切人信心具足了，再也不会有丝毫的怀疑了，全心全力去修善，去行善，成就自己圆满的善心，圆满的善行，真的像佛所说的，令此善法念念圆满了。善法之不能成就，都是没有定力。所以这个疑是菩萨大烦恼啊。贪嗔痴慢，下面就是疑呀。这个疑呢，特别是对善知识，对善知识要是一有疑惑疑心呢，道业全部毁掉了，这个损害是最重的，我们亲近，我往年亲近李炳南老居士，亲近张家大师，无论什么人在我面前对老师的批评，我什么态度呢？我立刻就退席，离开，我不听。我也不会给他反驳。我决定保持对老师的信心。遵守老师的教法，这才会有成就啊。批评的人不一定是很公道的。有很多造谣生事的，有许多无根谣言，我们没有智慧，不能辨别，避开就好了，决定不予争论，我们还有一点智慧，想想老师所说的、所教的是正确的，决定不是邪道啊！依教奉行，一定得好处。好，今天时间到了，讲到此地。